前事，怀念着前事，太迟。从前事看似琐碎，却叫我心醉，未能睡去。绝情含是凝碎，热情梦话凝聚共聚。某个某个某个冬天深夜里，爱已破碎破碎，风中翻飞小雨像流泪，为谁话别陪醉，为谁绝望谁泪轻也去。像路里滴落，像路里无路退，如遇着前进，人倦极无梦寄取。离情话要我心碎，我怕再想那绝情字句，奈何风中雨碎，令人痛痛记起记取。从前事看似琐碎，却叫我心醉，未能睡去。绝情含是凝聚，热情梦话凝聚恐惧。某个某个冬天深夜里，爱已破碎破碎，风中翻飞小雨像流泪，为谁话别陪醉，为谁绝望谁泪也去。